识别率达到99.5%啊，这个远远超过了12306。 都是什么样的量级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我们这个其实我觉得市场这块涵盖的是非常广的，啊，大到就是银行，我们现在合作的有一些贵阳银行、贵州银行、红塔银行，然后就是大的支付行业，像聚合支付、道合支付，这都是我们的渠道商。还有呢，就是说小一点的啊，比如说这个电商网站啊，这些一些做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些小的电商网站，都是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 主要是一些线上的一些电商平台，然后线下的一些银行嘛，有没有线下的一些实体的一些店面，或者是实体的一些企业？ 线下的实体的企业，那我们就是跟那个贵州高速集团，这个早期的做了一个合作，因为它这个它的子公司呢，就涵盖了一些支付，还有给第三方的这个技术服务商，是这样的。那通过它呢，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这个实体的客户，包括与它服务的这些客户，都作为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对接项目的这样一客户。 那个方面是不是有一个类似或者有些差异化的地方？ 短信验证和我们这个点击验证呢是两回事啊。短信验证呢可能就是说那属于一代验证嘛，我们这样说啊。然后像刚才介绍的12306可能图形的这种可能属于二代，那我们现在呢应该属于就是第三代的验证码了。它结合了前两代的这个技术安全继续加固，然后呢又针对这个客户的痛点，就是用使用起来比较难啊，比较费劲儿，这块儿就是我们是更方便、更简单、更安全。 明白。那你们具体要研发升级这些验证码，是发现了市面上遇到了哪些行业的问题或者是漏洞，所以觉得你们一定要做这样一个事情来解决行业一些不规范的现象？ 针对是弊端企业呢，首先我们每一公司做这个市场推广，它都要一大部分的费用去做这个市场推广。经我们调查的70%，他们会拿回来的这个就是市场推广的这个资源呢，70%是有水分的。好多都是通过刷单呀、还有这样装货呀这种行为，就是用机器虚拟的东西来给这个客户提供一些造假的这种资源。那对客户来说，对企业客户来说呢，我花了这个大量的推广费用啊，收到的效果甚微啊，这是他就是说企业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针对这个呢，研发了我们这个点验验证码。 点验做这一方面，你们前期的这样 SaaS 平台的一个技术平台的一个搭建，花了多长时间？ 大概我们从研发到这个产品成型是花了半年的时间。 为什么那么快？ 肯定不是特别简单了，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我在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去找到了我的两位，就是我每次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很骄傲的两位伙伴吧，我的合伙人，然后一位是那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资深的技术工程师，他叫季登峰，还有一个是 IBM 的那个首席的架构师魏礼俊，就是我两个伙伴。就是说他们从那个技术论证，然后到那个人员召集，然后研发产品这块，确实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因为技术这块他们就是本身对这个信息敏感度也好，还有技术这个本身也好，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吧。 最开始这个平台推向市场的时候，有没有去沟通企业的时候有一些遇到一些问题？ 只能说我的运气比较好，就是当然也有就是碰到大家会说这个公司初创嘛，对这个产品可能有一点点就是不太信任，当然这个在我们的商务和这个销售的解释啊或者是沟通呀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能理解的。大家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认可程度还是比我预想的要高。 那目前现在服务的企业大概有多少的量级了？ 现在的话就是不是 SaaS 平台的话，咱们其他本地部署和定制类的那种的大概有30多家。 基于这块服务是为什么要去考量？ 是这样的，就是 SaaS 平台呢可能就是咱们现在一个趋势吧，互联网趋势，它能够更快更短时间内的覆盖更全。但是其他的呢，是因为我们研发的过程中同时研发了设备指纹安全控件这些技术，就是说我们是想利用这些所有的技术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反欺诈系统就是说给企业它用户级别越高，那它对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要求就越高，我们是针对它的这个要求来做这个定制性服务。市场有需求，我们就要做到这一块。 市面上有没有同类的友商出现？ 大家可能专注的点不一样啊。 就是说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呢，我只能说我们这块儿就是做的比较全，而且做的比较精，啊，技术上面这个有优势。 为什么那么多自信？以 本地部署呢，也是属于就是，每年他会有一个后续的服务费。如果他本地部署完了以后遇到了问题或者技术升级，我们都会提供一个很优质的服务。啊，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收集到一些，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有没有问题呀，或者是有需要处理的东西呀，这个提升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啊技术等级。还有就是说他们反馈回来的这个信息，我们也觉得都非常可贵，尤其是比较大型的，就是综合性的这种电商企业，他可能遇到的问题会很多。这是在我们实验室里头可能无法预见的东西。那慢慢的我们这个技术也成型，然后就是说这个更加的商业化吧， 和本地是有这样一个关联。 我们为什么说初期是本地呢？这可能是根据这个就是区域性这个优势吧。像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国各地虽然它覆盖的网络很全，像北上广深，那这一块呢肯定是一些密集的地方，那我们覆盖这些地方基本上把全国的百分之八九十的那个已经覆盖掉。我们预想就是在融资之后呢，以城市合伙人啊，要希望有更多的合伙人加入我们。 您是如何找到这些大牛帮助到你们的啊？30多家企业用你们的产品来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期的话，就是我刚才说30多家呢，主要是一个咱们这个实体的这个合作的形式。那SaaS呢，就是这块没有计入进去。 明白。 那我们是准备到今年年底呢，接入就是有500家这样的客户 啊， 这样一个规模。 那 作为初期的话，我觉得现在发展的话属于一个积极向好吧。 那您自己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为什么要做一块那么有技术壁垒的事情？ 这个我觉得我也挺赶时髦的。其实网络安全这块怎么说呢，从这个就是互联网普及到今天吧，就发展就这么快。其实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互联网可能普及的只是一个可以有 QQ 聊天，那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可以用，方便到你买一件东西可能就买一个苹果都可以用快递人员通过网络来送到你家里。我觉得这个真是速度特别快，我也是赶时髦吧，我觉得这块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为什么来就是来做到这一块儿。我是一个典型的80后啊，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法律啊，当时觉得那个法律很时髦，律师很神圣的。然后那个机缘巧合吧，研究生的时候我又学了金融，当时金融应该是07年啊，是很盛行的，在中国白领金领啊就是很崇拜的那种哈。然后现在呢我又进入了那个互联网安全的这个行业。其实怎么说，我刚才说很赶时髦是每一个年代吧。 您说您学的金融专业，包括您学的法律，那毕业之后很顺理成章或者说去律师事务所或者是去投行等等一些部门工作，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创业？ 学完法律我在律师事务所也待过，然后呢后来进入金融行业以后呢，又在法国安盛集团，这是一家世界50强的金融公司，是非常牛的 哈。 然后有了这些履历之后呢，可能就是说每一个这个我刚才说年代感嘛，就是每到就是经历也好，积淀也好，所有的这些东西那我的性格里头又自己带了一些就是比较自信比较坚强的一些东西在里头，那我就想尝试就是换一换这个行业啊，就去到了这个网络安全。我刚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就是说技术上首先得有人去认可这个东西，而且能够实现这个东西。那这两个我的很好的伙伴呢，都是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我前期呢就是在这个公司创办之前呢，参与了一个商务部引导的这样一个电子商务示范线项目我是全程参与的，从这个项目的实施落地对接一直到项目后期的跟进然后反馈我是全程参与的。然后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碰到了我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认识，就是在工作上只是一些简单的交流，但是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深入了解了这个技术这块他们都是很资深的这块。我有这个想法以后我就去找了他们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适合的合伙人。为什么说适合呢？就是说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样，我们暂时呢对这个资金方面要求不是很高。 嗯， 那我们更看重这个合伙人他的资源。 嗯， 帮我们把这个项目继续做得更远。 不仅是在做 SaaS 的一个平台了，还做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 这个我觉得源于我当初的一个想法。 嗯， 我刚才说了，我是一个八零后，然后受那个国产动画片的那个影响很大。我小的时候看过那个《金刚葫芦娃》《葫芦兄弟》。 嗯嗯。 啊，当时我就想，我们研发一款产品，它每个都要身怀绝技，各个呢都要能肩负各种责任。然后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点烟验证呢，就相当于他们的大哥啊，喷火娃吧。然后其他的那六个，比如说设备指纹、安全控件啊，一系列的我们研发出来其他产品呢，可能是陆续的这些小葫芦兄弟哈。 嗯， 我们希望是这些所有的葫芦兄弟最后全部形成一个反欺诈系统，更能保护这个企业的安全、网络安全。 嗯， 这是我当时就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是这样想的。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家就是没有辜负我的这个期望吧，这团队协作把这七个产品全部都研发出来了。 嗯 啊，但是现在进入市场的呢，可能就是咱们这个验证码还有这个设备指纹这几个单个的这个产品啊。相信这个融资进来以后，咱们继续再研发这个后续的产品啊，真的会形成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啊，也是一种情节吧。 嗯， 希望它真正的就是能营造一个正常有序的网络安全环境。那我们现在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呢？我们是打码平台的终结者啊。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个打码平台乱象，市场乱象就是怎么说，没有办法制止，很混乱，谁造成这个原因我们不去追究，但是我们现在尽力做的呢，就是把这种秩序恢复正常啊。在人机这个大战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下象棋这块啊，机器都可以战胜人类了。就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禁止机器入场。 嗯， 是我们要做的人机识别这个。 因为本身如果业务铺好了，自己的造血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对。嗯，那这个过早的介入的话，可能影响你这个创业的这个步伐步骤，可能会有一点调整。我觉得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吧。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才开始说，就是等我们这个初步已经盈利模式已经形成，那才开始找这个合伙人。 那接下来的一个发展的势头是怎样的？ 网络安全这行圈子不大，就是说大家做这块的话，就是听过验证码很多，中国叫得上名字的验证码公司也很多。 嗯嗯， 我有的时候经常说，找到一种产品很容易， 嗯， 但是找到一个真正便捷智能的产品就不容易。那我们呢，就是那不容易的产品。 嗯， 那我们希望就是不可能全覆盖啊，这个就是说技术的发展也好，市场的发展，我这块我很务实。 嗯 但是呢，就是说尽我们所能吧，就是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这种就是既简单又方便的这个验证码服务。 嗯，明白。那在企业合作方面呢？ 这块的话，我们是这样，不是以量来计的。 嗯， 我们是有两个这个三年和五年的这样一个愿景吧。 嗯， 那么就是说到2020年，就是公司3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知名的，就是大家选择的时候可能成为一个知名的这样一个服务商。 嗯， 但是到了2022年，就是我们5年的公司发展5年的时候， 嗯， 我们希望它是客户首选。 嗯 啊，达到这个 创业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遇到过一些问题。那像你们这样一个公司，能给他们一些分享。 现在国家提倡全民创业， 嗯， 哈，是这块儿。好多人现在找一个项目，可能觉得很容易，但是这个项目怎么真正的通过你的想法、你的管理经验，还有说你的这个市场资源，把它真正的变成一个商品，把它做一个成功的项目化孵化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不那么容易。这块儿你必须付出你这个全心全意的这个心力啊，你得对他，首先你自己得认可他，而且有自信。我觉得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从开始做这个项目到现在，虽然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有灰心过，坚持、自信，我觉得这是，还有就是不忘初心。我觉得这是创业者应该具备的东西。 嗯，那具备这些东西之后，一些外在的因素，你觉得最看重的是哪些？ 这个团队很重要。 嗯， 就是这个项目 可乘，它可能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吧。如果这个项目真的很好，但是客观因素它现在比如说一些客观的情况它不允许你这样发展下去，你可能会要调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团队在齐心协力我觉得任何一个项目都可以做成功这个我深有感触。 那您在招人员工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考核的标准？ 这个分几块吧其实我更倾向于年轻人的这种创新能力，还有就是这个适应学习的能力我说我招这个员工的时候呢，他经验丰富不丰富那个可以先放在第二位第一位，学习能力要强，执行能力要强，这是一个创业团队必须要有的。 好的，那今天感谢您， 如果云知道